'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走晒音啦已经。 你真系 录咗啦，录紧啦，系啊，守灵嘅话，但啲咪后咧，啲死仔巴弟喺度哼，还不了咧，喺度唱不了情，我突然间话你唔好唱呢首歌啦，我谂翻起一个小枝节啊咁， 关咩事？ 不过突然间谂起唔系呢首歌，应该系呢首歌之后嘅事咁。 你自己搞了， 系我搞错咗歌啊！不过咧，即刻就谂起《情人的眼泪》啊，潘秀琼嗰首歌，因为早排即系早排，如果听个怀。怀想曲都记得我有播过呢首歌，不过呢有一晚其实心情好差㗎，又係。因为大家都知道前排呢盈熙嘅心情係非常之差㗎，咁所以就即係又唔见咗一段时间啦，咁啊到返嚟嘅时候都好似冇乜嘢，咁其实就唔係冇嘢嘅，係有啲嘢咁。咁喺休息期间啦，咁其实就有听夜晚听下歌，你知我都系变态㗎啦，夜晚呢人哋听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咧，我哋听埋啲咁嘅歌啊，啲唔够唔听， 五个四十年代都唔听。 咁啊，嗰晚就系播住呢、這个，又冇到四十年代咁惨嘅，六十年代啫，系啦，即系阿林代同潘秀琼都系六十年代嘅人物嚟啫。咁啊，播住呢个六十年代嘅歌曲，咁其实都有啲轻快嘅，有啲系 sad 嘅，咁但系其中咧就系、是。播完呢一个情人的眼泪，即系播紧啦，应该话。咁我当晚咧又唔系话好夜嘅啫，大约系11:30到嘅啫。咁啊，戴 earphone 听，咁啊个 earphone 喺度播紧潘秀琼嘅歌声啦，咁啊，为什么有啲咁样去噶啦吓？即系大家知道噶啦。啊，突然间咧后面又多把声，佢系唱一开始唱嘅时候就冇嘅，系去到即系。重复即系叫第二节，未到副歌就嚟了啦。 跟住就嚟啦。 其实首歌我冇听完噶，只系听咗好短噶啫。去到佢第二节开始唱嘅时候咧，跟住就嚟啦，就多咗一把声。喂，三，即系再高啲啦，高八个度啊，起码。 高八个键。 跟住 高八度。 跟住 OK 啦，咁啊已经 okay, 心情已经爆爆地噶啦，已经唔开心啦，谂住听下歌，你都仲要咁对我咁啊。 跟住 OK 你。 OK fine 你赢咁。我当下我都唔系咁嘅态度，只系话，唉，估唔到连你都玩我咁，我就系咁样嘅态度嘅啫。啊，咁于是乎就算啦，咁啊熄咗佢，咁啊嗰晚咧就完全 silence 啦，即系完全静晒，咩都唔播啦。 我试过有一晚又好似类似你咁嘅状况，试过一次又系咁样，但我好似播紧啲快歌定系乜鬼，总之系播紧啲广东歌啦。我冇你啲， 冇我咁变态啊， 变态嘅， 其实好玩嘅。话俾大家听一样嘢啊。你播快歌嘅时候咧，佢哋会一样会好兴奋嘅。你兴奋时，人哋都兴奋嘅。所以咧，你未必会察觉。但系当你播紧一啲咧好老旧、好抒情嘅歌嘅时候咧，佢哋先至好容易出现嘅。反而 唔系吧？ 系啊，因为你会敏感度会高咗。 我上次系咁嘅，话说我唔知道播紧啲轻快歌定乜鬼嘢啦，我唔记得啦。总之我播紧歌嘅，我就唔知道播紧。唔记得咗边， 唉，当系喜气洋洋，咦，你哋弹琴呢个好鬼轻， 跟住我就即系 好 happy 噶啦， 跟住我就明明喺度听紧歌啦，听紧好开心，听得即系谂住，我做紧嘢，我记得我想即系等自己精神啲啦咁样， 啲歌听下，开心啲咧。 佢哋出现都系更加精神。 跟住之后咧，系我真系放唔出。 龙马精神， 心想事成咁样。 太高远大， 又嚟发高远。跟住出咗，跟住对路，跟住我就当系徐小凤。咦，你太高，跟住隔篱嗰个就咦，你出咗歌， 即系直头喺你隔篱度。 跟住我收到，咦？ 点解都会有人 咧？我系做紧，其实我系打紧文件，我见到系做紧喺公做紧啲公司嘢嘅。跟住突然间，咦？会咁噶？跟住我收到，咦？徐小凤走音啊！点解突然间有个男人喺我隔篱？ 佢望望，有冇显现俾你睇啊？ 冇啊！跟住之后我舐你住面，左望右望，咦？点解有个男人喺隔篱唱歌，除咗我之外？跟住我收到，咦？跟住我望唔到，显现唔到任何嘢啦。跟住之后咧，我就初初都怀疑我样，以为咩？我以为自己幻，自己攰得滞幻个。跟住之后，今日冇咧播第二只啦，咁又播。跟住即系，跟住可能播吹啊吹，跟住隔篱又真 吹啊吹。 跟住我心谂，跟住我自己又打咗突。既然你咁想听，咁我唔播啦。跟住我唔播咧就好啦，冇声。 系啊，我嗰次都系咁，即系既然我听到咁上下，听到呢只歌谂住听到两首噶嘛，又抹噶嘛，点知你咁样搞我，好剧，我嘅全晚 silence 都唔听咯，乜鬼都唔听， 真系唔听，真系静晒，全场 个人系直头，既然系咁，我就乜都唔听咯，咁咩事啫咁？ 系喎，咁你赢 ，OK， 你哋 跟住就真系静会静晒噶啦。 系啊， 可能嗰啲人就坐埋喺耳边或者散场啦，咁啊，唉，冇啊，冇啦，咁走啦，走啦。 我突然间谂起只歌想唱啫，你知唔知？闭佢，唉， 即刻谂起啲故事啊嘛。 系 ，OK，OK，、 okay, 好啦，咁啊，今晚咧其实讲的士嘅，上集有提过啦，的士奇谈 嗱、 啊，即系好多时。大家如果平时咧都知道，就系啲的士大佬，特别夜间嘅的士司机咧，就当然有几个禁忌啦。第一个听见去和合石嘅第一时间就突一突啦，即系另一方面咧，就系话佢哋都好多遇到好多古怪嘅嘢嘅， 系啊，都听好多奇怪故事， 甚至乎我哋做乘客有阵时都可能会遇见啦。啊，争在就系、是。究竟个程度有几多嘅啫， 同埋有几严重 啊？系啦，即系好多时都话啦，嗰啲乘客上车之后，跟住个司机问你啦，阿生去边啊？去边度边度？即系其实啲好平常噶嘛。 系 咁啊，揸揸下，跟住就讲啦，啊，你个朋友做咩事啊？唔舒服啊？发赖晒嘅，块面又唔出声嘅咁。 好惊呢啲， 跟住你又 吓。我一个人上车 的，我一个人坐嘅啫，我一个人冇朋友啊，我冇同朋友一齐、啊，我系坐我自己一个人啫、啊。 其实我真系冇朋友嘅。 跟住个司机就，哦，咁啊，跟住就大家唔出声噶啦。你知道啊，嗱，呢个咧就系一个教训啊，多口啊嗱， 真系会直静嘅大佬呢啲位。 所以夜间司机咧，好少会同乘客倾偈嘅。 啊，都 系啦，因为有某类咧，就系遇着呢啲咁嘅情况啦。 系 某一类又觉得，切乌天黑地有咩好倾啊？所以同早间嗰啲咧就有啲唔同嘅。 系 好啦，你啊上次又提及啦，留一条尾，话喺的士度遇到啲咩嘢咧？唔通系我头先形容嘅嘢？ 啊，我都遇过啲好奇，即系啊，又唔可以话奇怪嘅，不过我又解释唔到咯。 好啊。 系啦，咁咧话说系咩咧？就系、是、我有一次咧，就系去搭紧的士，我记得好似系去啊屯门出嚟定乜鬼嘢，即系新界大西北出紧嚟， 系经过公路噶啦， 嗰啲好嗰啲高速公路啦， 公路 咁咧话说就咁啊，嗰日接个的士啊嘛，的士司机叔叔咧就其实我都系即系你话斋，真系唔同你讲，咁啊我亦都冇嘢同佢讲，因为好眼瞓。咁佢就播紧心机，我唔记得佢播紧啲咩，总之系好 normal 听。 唔系嗰啲恐怖咩线系嘛？听完会黐线噶嘛？ 唔系恐怖咩线？ 真系会试过噶吓、啊，真系试过有单嘢噶吓，个的士司机夜间嘅 听嗰啲恐怖咩线 啊？听嗰啲恐怖黐线，跟住自己就黐咗线啦，跟住发生交通意外，仲整好似整死咗人噶嗰次系。 早啲就 系啊， 公 啊，即系人吓人冇药医啊，咁你自己吓自己冇计。 你自己夜晚黑听埋啲恐怖咩线就冇计啦。 虽然你 好似唔驚咁，但係你真係一路聽一路揸車一路驚喎，大佬。 你真係亂㗎、 即係佢講到的士嘅故事，你又揸緊的士，突然間同你講呢啲嘢嘅時候，你會唔會驚啊？ 打突驚、啊，打突即刻打突。 所以奉勸大家啊，即係我寧可你揀休息時間嗰陣時聽啊，你又唔好搞咩咁嘅嘢啊，斬揾自己搞飛嘅啫。 真係揾自己搞飛嘅啫。 係啊。 好，咁又話説就係我突然間就喺度睇，其實我慣性有時即係眼瞓，咁我就會喺隔啲小瞓咁啊。瞓着咗，其实我系瞓紧觉嘅，跟住咧佢听紧心机，因为佢就应该播紧嗰啲唔知诶，唔记得咗边啲，佢喺啲求其其他啲有啲即系好 normal 嗰啲个电台节目啦咁样，跟住我就喺度瞓觉，咁啊其中一次咧就系咧，我就瞓瞓下觉，我听到啲好似接个去到公路咧，咁你突然间就听到啲咧好奇怪嘅声。喺个心机度发出嚟，即系你明唔明咧？可能我同阿，即系可能我同阿，好似咁，我当年轻，我同你又做紧节目，咁可能两个人倾谈咁讲句，呀好开心啊！今日见到啲咩啊？ 系啊， 跟住可能我哋突然间喺嗰个好似咧，佢听到嘶嘶嘶，跟住我听到另一把声喺佢嘅心机度， 系， 跟住之后我听到一个系， 即系嗰啲。 咁我嗰阵系咪收得唔好咧？跟住我。跟住我见到个司机叔叔下意识喺度扭嘅，其实咁即系话唔系我一个听到啦， 即系佢都觉得干预有啲嘢干预紧 啦， 干扰 啦咁样啦，跟住佢就扭啦，咁样扭。我听到，因为我听到佢换见到，即系唔系听，唔系听到佢而家换紧台，因为其实见到佢扭，见佢揿掣啊，即系啪一声有揿掣嘅声啦。咁啊，佢转咗第二个节目，跟住转咗第二个，即系转咗另一个电台嘅节目啦。跟住之后我就咁我继续听嘅时候，咁又系 咁嘅情况。是不是入了隧道啊？ 不是隧道，通畅的公路 嚟， 因为冇理由入了隧道啊咁样。咁我哋都咁样啦， 系 一条咗个钟头，跟住 即系好似啲干扰得好紧要嘅声。 系啦，咁跟住之后，跟住之后个司机叔叔就唔系个诶司机叔叔就熄咗个， 熄咗 啦。 不如唔听， 咁我唔听，咁我就哦好啦，咁我听。跟住个司机叔叔嘅听听，跟住单车啦咁样。跟住无啦啦个部心机自己开咗， 哎呀， 好惊！ 我迎住谂住答你啊，应该佢会突然间自己弹起。 系啊，跟住我好快醒咗，你知唔知？因为个司机叔叔扭太， 哇！佢惊啊！ 跟住佢扭太，佢突然间咧系突然间掉咁， 突然间落一落啊！ 跟住我唔知佢咪扭太咧，跟住我架车系摆，跟住我醒咗，好快醒咗。 系， 跟住我就。跟住之后佢嗰个我望住一后到后镜望到佢啊嘛，跟住望到佢样就一面恐惧嘅样， 因为个三机突然间自己 系 冇啦， 自己开， 佢明明熄咗， 系啊，我见到佢熄咗噶嘛，跟住之后佢突然间扭太咗，我醒咗，跟住佢突然同我讲句，诶冇事啊嘛，冇，跟住我冇咁样啦，跟住之后就全程声，大家就唔出声，大家唔讲嘢，跟住我就见到佢抌咗，抌得好快。 尽快离开屯门公路。 系啦，我就见佢抌得快，跟住我望住，我望，因为你望到佢嗰个咪嗰个。 因为呢条公路系的士业界里面特别夜间司机系最集忌嘅其中一条路嚟嘅。 系啦，跟住见到劲快火一声， 系啊， 就过咗。呢个其中一次 啊， 搭的士嘅奇遇，你有冇啊？ 窗外咯， 啊，窗外我都有 试过咯， 望过都好奇怪嘅。 咁啊，东区走廊 啊， 系啊。 好片喎、 啊，咁啊搭的士咁通常都快好多噶啦，嗰啲车速。不过奇在就系点解个白会快跑得快过架车嘅咧？ 唔系，首先喺条东区走廊点会有个白？ 系啦，而更神奇嘅，点解有个阿伯会喺个东区走廊，即系近海嗰边嗰个 位置 跑嘅咧？ 跑过。 不过更神奇嘅，佢识得轻功嘅。 轻功洗神炮， 点解咧？嗰次就系、是、好耐好耐啦，已经讲紧嗰阵时都未扩建嘅东区走廊， 系 咁啊搭的士由唔记得好似筲箕湾嗰度开始就搭的士过九龙， 系 咁啊当时大约唔系好夜嘅啫，其实系食饭时间后冇耐嘅啫，大约系八点零到啦， 系夜晚 搭的士。咁啊， 你都知呢个时段嘅东区走廊其实都繁忙嘅，咁但系通常就冇咁犀利噶啦，即系啲车龙过晒噶啦。 系 咁啊，于是乎个司机都可以开得快啲嘅，相对嚟讲。咁啊，好奇怪，就系架车去到差唔多到北角段噶啦，其实。即系再过啲鲗鱼涌附近就 系 入东区海底隧道嘅。 系啊，十隧道。 开始见到北角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突然间咧，咁我当时坐喺左手面嘅， 系 后面后座位，咁啊佢嗰个即系佢又好近嗰个拦河嘅中线度啦，佢 系。系。 咁啊突然间咧就见到有个阿伯，由后面嗰砰砰砰砰砰砰好似跑紧咁。我心谂冇嘢系嘛，呢条又唔系青马大桥，使唔使跑得咁快咧？咁但系我冇意识一样嘢就系话冇理由啊，东区走廊边度有行人路噶？ 东区走廊有。 当时冇咁嘅意识，只系话条友做咩啊？赶住投胎啊？咁啊跑咁快嘅咁，冇意识系话冇行人路。 系。 但系咧，当佢一石一声咁跑过之后咧，咁我就好奇啊嘛，咁咪继续望向前望咯。嗰、那个人仲喺度咁样好快咁跑紧嘅。 系， 总之就快过架的士，的士当时都踩紧成70-80都几快 嘅。系咯， 跟住谂有咩理由八会快过佢噶咁？ 真系好惊我。 系啦，跟住跟住我即刻冻咗喺度，就即刻见到一个警员嘅时候，我就谂一谂就唔系，唔妥当。 系， 第一冇行路，第二样嘢。喺个拦河上面跑喎，即系个防撞栏上面跑喎。 空中水上漂。 防撞栏好窄嘅啫，大佬要点跑啊？ 真系好诡异。 跟住擘大对眼得个窿咯。 系。 当然个司机应该见唔到佢啊，系我见到佢啫。 即系咁，都好啲话佢见到。 如果 唔系个 司机可能都傻傻，咦咁奇怪咁，但系佢冇反应，咁我啊知道应该系我见到佢啫。 大佬，如果佢见到真系几大反，都几惊。 系啊，咁啊，当时隔篱嗰个朋友问我：你冇嘢啊嘛？因为见我擘大对眼得个窿咁，冇，我话冇，咁咪全程车咪继续咁样坐落去咯，坐到过九 唔通。惊啊呢啲，我试过一次就系咁嘅，话说我搭的士咧，我有一次搭的士，咁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其实而家咧的士，而家啲的士就首先 系，唔系、我嗰次唔系去筲箕湾，我记错咗， 啊， 应该系铜锣湾，记错嘢， 唔紧要， 唔记得咩湾啦，总之就唔系 荃 湾筲箕湾。 唔系，我嗰次搭的士就有一个，有一次其余就夜晚晚又搭的士，咁啊同啲朋友玩完咁啊夜晚晚搭的 call 的士啦，咁啊好平常咁啊搭的士，咁啊上到车嗰啲职业司机咪会，而家的士司机咪成会有嗰啲观音牌啊， 何止啊，释迦牟尼又有。 系啊， 叮叮氹氹一堆又有， 系啦、啲叮叮氹氹啊咁样，咁啊嗰个咧，嗰、那个我想嗰架车咧，其实佢就冇乜特别嘢嘅，佢真系有个观音牌啦，即系咁指咗个观音牌，佢就摆咗喺嗰个即系倒后镜嘅位置附近左右啦咁样，咁啊跟住之后咧，咁啊佢隔篱就一堆电话啦，即系而家好兴 嗰啲 apps 啦 ，apps 一堆电话啦。咁我又冇特别留意，咁我就一上到车我就话我翻嘟嘟嘟咁样啦，咁啊系啊咁啊上咗车。咁上咗车之后，我就喺度即系全程就望条街度，喺条街度望啊。咁我就喺度周围望啦。咁啊，其实冇嘅，其实沿路嗰阵时都唔系好夜嘅，就九点零十点钟嗰啲时间，有同你差唔多啲10点零11点啦，未到。 总之就系一啲忙嘅时间， 系啦， 又唔系话好觉得系真系会最容易见到嘅时段。 系啦，咁咧话说我嗰日咧就行农场道。 偶然搭巴士都会见到， 系啊， 啲怪事嘅。 系啊，我突然间可以分享俾你听，因为近啲几个月我成日都，因为我自从去咗葵涌翻工之后，我成日都搭巴士经农场道嘅，所以我见到有啲好奇怪嘢可以同你分享。我同你讲，咁话说就系我去到我喺农场道啦，飞驰紧啦咁样，咁咧咪我去到边咧？我啱啱过咗北界山，啱啱过咗北界山翻远嗰条路啦， 即系风力楼嗰边， 未到 Finney House， 未到 Finney House 系啦。即系啱啱过咗北架山，我翻紧去屋企啦。咁我其实架车就喺另一边方向出观塘方向啦。 系， 咁我就一路过咗北架山， 嗰度先多嘢， 好多弯位噶嘛。 嗰度好多嘢， 劲多弯位噶嘛。咁啊，同埋嗰度未到 Finney House 嗰度，全部都系啲即系山坡嚟噶嘛。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遇到一个奇人异事啦。我真系初我其实只系见咗四五秒嘅时间，我有拧转面望嘅。咁啊，因为我有见架车过咗之后，我就望翻转头嘅。咁话说就系见到个奇人异事，就系我见到一个人擒咗喺个 蜘蛛侠咁样咧，喺个山坡边吸住咗喺度，系吸住咗喺度。 山坡喎、 哦，系啊，擒咗喺度。 I I 嚟噶， 我唔知嗌乜嘢啫。嗰度 呢个咩年代咧？仲 I I 冇理由， 仲 I I 冇玩啦、 啊。系咯， 点会仲有 I I 出嘢咧？咁样咁啊？呢个奇景啦。咁样，我想喂，好惊喎！冇啦，点解有个人？ 系咯，点解 爬山啊？咁样，跟住唔紧要，跟住之后咧，我突然间咧见到。因为嗰条路其实可以行嘅，我知道，以我所知，其实佢侧边嗰条路系可以行嘅， 系 可以有人行得嘅。 系 咁啊，有时我因为点解我知咧？其实因为我有时候见有啲可能有啲附近做维修嘅工人咧，佢哋有时就会行落山， 嗯， 行翻落去即系行翻落去天马苑，即系落翻黄大仙嘅。 系 咁，所以我有时见有时搭车翻嚟嘅时候，我见到人行嘅，所以我都觉得唔出奇。其实我嘅见到一个着军装嘅警员喺度行过。但系咧， 但系佢冇留意到有个咁嘅人， 吓、啊， 即系意思话佢系行过，但系冇留意到有个咁嘅人。 我首先见到一个爬墙嘅人啦， 系 即系擒，即系擒紧， 擒紧个走落山坡啦， 山坡啦。跟住之后咧，我就见到有军装，跟住我见到有个军装警员。但系咧，其实咧，点解我知道佢唔系现代人呢？因为佢系着紧旧式嘅嗰啲嘅军即系军装嘅服饰嚟。 即系意思话呢个系你见到呢个人系军装警员， 两个人嚟噶 啦。哦，两个人嚟嘅， 两个人嚟嘅系啦。 即系话你见到嗰个服饰系有啲似军人嘅服饰嚟嘅。 系啦系啦，但系就唔系现代而家嘅军人服饰咯。 OK， 跟住个司机叔叔同我讲咗句啊，都有差人行过嘅咁。跟住之后我 哦，即系更加奇怪就系点解又有个差人喺嗰度？ 系啊，即 因为好少会行呢啲路。 我见到个军人啊，首先第一个见到 个军人已经奇怪啦。 系啦，见到个军人啦，跟住我另外见到个差人啦。 系， 跟住个最跟住个，唔系即见到点解见到个差人？我见到两个人嚟嘅，其中一个人咧，一个人就擒紧 个斜坡啦， 斜坡啦，嗰个斧头一个男人，我觉得奇怪，点解夜晚晚人擒斜坡啦？ 系啦，已经 跟住到啦，架车转咗弯之后冇几多，我就见到原喺个路边就见到有个着咗旧式嗰啲军装嘅。差人叔叔 短裤嘅， 系啊，短裤嘅， 哦， 系啦，跟住之后，跟住第一绿色嘅同，即系第一下咧，佢就同我讲，我小心童子军咁样啦，跟住望真啲，唔系布咁啊，因为远处， 但系连个司机都见到佢， 系啊，跟住司机同我讲， 佢都好疑惑，点 解有 差人喺度， 点解有差佬行过咁样啦，咁我就话啊，你见到啊咁样，跟住我真系好疑惑咁样同佢讲，你见到啊个，哦系啊咁样。哦，跟住之后咧，我就跟住之后大家直直， 但系佢见唔到个军人， 啊见唔到军人，跟住之后咧，跟住我哋跟住我同佢直直咗三秒，大家对望，嗯，跟住之后， 不过你问呢个问题咁奇怪，佢都应该 feel 到系啲咩？ 系啦，跟住之后就话，嗯咁样啦，跟住我哋问完之后就话，童子军啫，跟住佢童子军嚟咧，或者跟住之后，跟住之后司机话。佢同我讲唔系行边啫，行边啫咁，跟住之后大家就嗯系咯，行边咯，行边。 首先第一件事喺呢个21世纪，仲有冇可能见到一个着短裤嘅军装警员行边咧？ 唔系咁可以点讲？喺个 moment， 我哋大家就系话嗯系咯。 呢个好明显就系自我安慰啦。 跟住之后，跟住个司机问我，跟住大家就跟住佢大家好似咧如梦初醒咁样，大家即系转移视线。啊，你采咩村话咁样？跟住我，哦，我采咩村？我彩虹村， 彩虹村 系啊。呢个其中一个好奇怪嘅景象。跟住嗰段路其实真系好多奇怪嘢嘅。 系农场都系好多故事 嘅。系啊，你有冇试过搭巴士见到，即系见到一啲好奇喺农场度？我试过搭巴士见到啲好奇怪嘢。夜妈妈嘅时候，嗯，因为我平时有时放工放八九点噶嘛。 系。 咁你知八九点啲时段其实车又唔算多啦， 唔多，所以车速都好快， 快噶嘛。 系 咁咧，话说就试过一次，我喺架车驶到驶过咗啱啱过咗去到华渔村，华渔村系啦，架车到华渔村，跟住咪 即系美孚附近， 系啦，咪山上边嘅咩？ 系啦，系啦， 系啦，即系上面山啦。咁我哋架车去到华渔村嘅时候咧，咁我就拧过去，因为华渔村个。我在对面线，咁我就望咗过去。咁华渔村嗰个巴士站咧，其实好得意嘅， 佢下边佢又系椰林树影咁样咧，全部都系树底。 系山坡悬崖嚟嘅。 系啊，山坡悬崖啦，跟住又好又系啲即系好暗嘅地方嚟。咁啊，话说就见有一次架车咧就停咗喺嗰度等，啱啱上车啦，咁样落有人落车，有人上车咁样，咁我就啱啱停咗喺度，短短嘅五秒钟，即系五秒十秒，我谂十分钟十秒钟内啦，咁样跟住我就见到个人企喺度。企咗即系企咗喺个巴士站度，咁其实就冇人噶啦，因为其实嗰时间好少人嗰度搭车嘅嗰阵，跟住我就见到个人嗰度喺度挥手， 但系唔系截车啊嘛， 唔系截车，挥手系咁样噶嘛， 系咯， 即系你系打定 佢系好似拜拜咁嗰只， 系啦，咁样 系啊，好似同人哋好兴奋，拜拜。 跟住我后边，其实我后边有一对母子嘅，即 系 一个小朋友同一个妈妈， 系 咁啊坐咗我后边，咁我拧过去嘅时候，我拧紧后边啦，跟住我听到后边小朋友。妈咪呀、啊，有个叔叔同我 say bye bye 呀、啊， 系， 跟住我就跟住咁啊，吓 咩叔叔啊？ 叔叔，跟住之后，跟住咧嗰度咧，跟住咁啊，第跟住好快 sense 到嘅， 诶、哎，冇讲咁多嘢， 哦，个细路仔同你一模一样啊，见到嘢啊， 跟住之后， 哦， 跟住我做咗件好衰嘅嘢，即系唔系衰嘢，跟住我。我定住面，我唔知点解下意识定住面，我就同个细路讲，我都见到啊，其实，跟住妈咪啊， 跟住嗰个妈咪即刻面都青埋， 面都青埋， 唔好讲啦， 跟住系啦，收到，跟住，诶，妈咪老花睇唔到， 其实佢知咩嚟嘅， 跟住之后呢个其实好，因为好奇怪一个 喺度咧，再次奉劝各位家长。细路仔咧就好少讲大话噶，啊，唔好再用一种咧压抑嘅心态咧，就话佢哋见到呢啲古怪嘢嘅时候，你就用一种咁压抑嘅方法，就话，诶，唔好乱讲嘢咁，冇用嘅。其实你压止佢咧，佢只会更疑惑嘅啫。更疑惑嘅时候，咪只会下一次见到咪又继续讲。啊，既然系咁，你如果真系惊嘅话咧，不如就用一个正面呢个态度去教佢。哦，你见到啊，但系妈咪见唔到噶。教你呢样嘢其实系嗰啲叫鬼嘅嘢啦，咁啊，咁但系你下次见到佢咧，唔使惊嘅，唔使理佢就得噶啦。 因为嗰次我就试过一无聊，即系啊，因为农场道其实有时咧好多奇奇怪怪嘅嘢，有奇怪嘅事发生，就系例如我，你知农场道好空旷噶嘛？ 系， 我有嗰段时间翻工嘅时候，夜晚放工咧，我见到咧明明即系可能。啱啱春，我好似四月翻工，四五月咁嗰阵时都凉噶嘛。 系 咁咧，我架车我系有时见到啲树明明好高速噶，但我见隔篱有风嘅，应该 系唔喐嘅， 唔喐噶啲风啲树。 系啊，而且系失惊无神，好多雾噶。 系啊，突然间起雾嘅会。 我试过几次搭夜晚嘅车，即系已经天黑噶啦。 系 冬天啊，通常都系即系搭夜车由唔记得边度翻嚟，翻九龙。就是经过农场道，跟住就往往都是会见到呢啲异象咧，就是第一个异象就一定是雾啊， 起雾无啦啦。 第二个异象就头先你所讲啦，啲树系唔喐嘅， 系啊，可以完全咧，好似咧冇， 你系唔理解点解？但系明明咧啲车好疾速咁样走咁快，点解会冇风啫？ 你见到啲树完全咧唔喐嘅，全部都系咧 停留咗咁嘅，系啊， 定咗格咁。同埋咧，佢附近以前我唔知佢哋以前嘅设计点啦。我就有一次试过又搭车见过，佢有啲休憩处嘅。我唔明点解嗰度有啲休憩处，其实冇乜人会上去嘅。即系佢咧嚟嚟食食，例如 Fitness House 再上，即系风力楼转咗上风力楼之后，去未去到北架山中间有个地方咧，系嗰啲休憩处定啲观景台定乜鬼嘢咧？ 嗯。 我试过又系有一次咧喺嗰度见到啲嘢嘅，见到啲好奇怪。 咁啊，留翻下一节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农场道的恐怖故事。 生活贴士一分钟。我成日都会用电脑，要清洁 keyboard 嘅尘咧就真系难上加难啦。点先可以清洁到 keyboard 上面摄住嘅尘呢？除咗可以拆晒啲掣之外，仲有一啲简单啲嘅方法嘅，即系需要用一张卡纸或者系卡片啦，喺边缘位度黐上双面胶纸，然后将卡纸又黐胶纸嘅位置塞落去 keyboard 嘅罅入边，就可以好轻易咁样清到表面嘅灰尘噶啦。以上贴士由阿乐提供。 IBHK.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讲到即系农场道呢家嘢咧，其实发生意外嘅频率系最高嘅。啊，讲真嗰句， 系啊， 因为由佢嘅设计太多弯位啦，啊，而且系一个旧老式嘅设计嚟嘅， 嗯， 啊，咁所以咧，佢系其中一条比较出名嘅鬼公路啦，又系， 嗯， 啊，但系咧，佢同屯门公路咧有啲唔同，屯门公路咧往往就系即系自己吓自己嘅底下咧而出意外嘅，啊， 系， 咁但系农场道咧。就往往都是因为啲设计出现的问题，就令到啲车成日撞埋一齐嘅啫。 系 咁啊，你话系咪由灵异事件所引起咧？就唔多啊，反而 系 咁，啊，但系系咪代表就冇鬼咧？嗱，头先上一节话斋啦，唔系喎，啊，即系警察同军人你都见到啦。啊，点解会见到咧？因为农场道下面以前系深水埗军营嚟噶嘛。 系。 二战期间是炸烂晒的嘛， 啊， 死了不少人， 怪之得啦， 深水埗死了不少人的当时， 是 啊，所以就某程度上呢，农场道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一来就是它的设计令到它有很多的路煞啦，即是山坡多啦，还有就弯位特别多，弯位多呢意外就更加多， 好多弯位嘅成。 二嚟咧就系佢嘅历史因素，啊，佢沿路嘅地方咧，其实就系喺战争期间咧，系最多愁云惨雾嘅嘢发生嘅。 系。 咁所以呢条路咧，某程度上怨气都唔系浅嘅，啊，火深噶。啊，如果你稍为灵力高一啲嘅人，你见到咧，通常农场到夜晚嘅景色咧就系，哇！好似去咗沙龙影楼咁， 一层嘢罩住， 一层嘢罩住你对眼咁， 跟住完全系唔知点解成日都，我成日初都以为啊， 你会以为系佢大雾，但问题系，喂，春天又系咁，点解你话冬天又系咁啊？ 啊，冬天未遇到唔知道。 啊，我好多时候我睇冬天咧，即系好耐啦吓，即系讲紧以前做旧机构嗰阵时 候，嗯， 即系有阵时候都会搭啲车出入呢，這个。经过农场道，咁啊，有阵时夜咗，佢早落山啦，个太阳咁啊，变咗太冇办法啦。你太阳落山早，咪黑掹掹咯啲地方，咁就会嚟了噶啦，就会见到噶啦。咁但系嗰阵时我就冇怀疑话究竟系咪灵异嘢啦，啊，但系就好明显地嗰一啲嘅雾就唔系所谓嘅天然而起嘅雾咯，而系一啲。好兄弟聚集而成嘅，即系好似上次我所讲嗰三个烂摊喺我屋企咁样， 又唔知点解， 啊，又灌落佢哋度啦。咁啊，变咗就系成条路，你只能够有一样嘢，你要做到好小心嘅，就系睇实自己架车， 系 千祈唔好出事。如果唔系咧，好易会鬼暗眼底下咧。就会撞到其他车， 嗯， 这个是你撇不甩的，永远都是遇到的情况，就是莫名其妙就会出意外， 是的，啊， 明明你面前可能没有那架车的， 突然 但是转过头一个弯位，咦，为什么前面有那 架车 贴得那么近的呢，转过头就 BOM， 哦， 咁就又嚟了啦。啊， 唉，所以有时真係要小心呢啲。因为呢我剛才有讲过就係话啊，我话最近即係农场度有时都会见到啲好鬼奇怪嘅嘢嘅。咁呢就係呢你啱啱讲到啱啱睇返地图就话啊有个位啦，首先第一个位就係嗰度附近有个位呢，有个位就唔知啱唔叫观嗰啲叫做嘅观景台。 係观类似观景台咁嘅嘢。但其实係一个我哋叫做中途休息站啦，或者啊即係叫做俾嗰啲车主可能急去厕所就喺嗰度歇歇啦咁。 是啦，咁跟住嗰个位啦，有个位咁，有个咁嘅位啦。咁咧话说就有一次我坏车，即系我有一次搭巴士翻嚟，你知即系尤其啲天灵而家巴士成日鬼坏，我喺农场度都唔知坏过几次嘅，系过两三次啦架巴士已经试过坐巴士。咁啊，跟住咧我就停，咁啱咧佢就停咗喺嗰附近嘅，停咗喺嗰个位嗰附近，嗰度架车就鬼咗啦，咁样。咁跟住就咁啊，因为落司机唔俾得我哋落车，因为嗰度系落唔到车。 佢唔敢俾你哋落啫。 因为个位系嗰、那个位唔系， 因为按道理系要落嘅。 系啦，正常系要清空。 有咩冬瓜豆腐佢要咩飞啊？ 系啦，但系嗰位落唔到车嘅，因为 冇办法啦。 因为嗰度其实 suppose 唔系一个行路嚟，咁同埋一条高速公路上边、嗯，即系其实嗰条高速公路佢唔俾冇话就话尽量唔好落车啦。 咁唯有就。 佢就熄匙嘅，系啦，佢就熄咗匙，咁即系冇晒冷气啦，咁大家就嗌热死啦，咁样即系叫快啲 call 架新车嚟。咁啊坐喺度嘅期间咧，嗰阵时系我谂都系夜晚嘅时间啦，我唔记得七八点嗰啲时间啦。 归心似箭，大家都 系啦，因为好饿，翻去食饭啦。咁跟住之后坐，咁我就坐喺上层嘅。咁我坐喺上层嘅时候就咁冇计啦，咁啊坐啦，等啦。咁我就望过去，咁咧其实嗰位其实几好 view 嘅，即系你问我睇景系 very good， 因为佢可以望晒成个九龙区， 系君临天下咁，好似 very 靓嘅嗰个位，嗰、那个 view 系靓到爆炸嘅。咁咧，咁我咪喺度欣赏紧呢个夜景啦，啲仔啦，跟住就喺度吟诗啦。嘅时候，咁突然间就见到，咦，夜娃娃有个即系有个白伯。坐咗喺嗰个位置上面，即系坐咗喺嗰个观景台嘅位置。咁其实嗰度系个停车场位，咪 B 位嚟嘅，其实唔知咪 B 位定系停车场啦。咁有啲即系佢坐咗喺度，咁我就以为系啲即系例如康家伯伯啊， 系咯， 或者 因为佢有个岗亭嘅嗰度， 系啦，或者会唔会系啲有啲十方嘅伯伯坐喺嗰度，即系喺嗰度咧咁样。咁我谂十方伯伯又唔会嘅，咁我就定啊，咁我好因为好呆，因为好明显见到伯伯。咁我就所以咪定眼望住佢啦，咁啊点知一定眼望住佢唔够两，即系五六秒到啦，跟住阿伯爷明明一个实体嘅形状， 开始 变 浮下 浮下 浮下， 跟住浮下浮下之后 flop， 啊哦，唔见咗都，系啦，跟住之后咧就无啦啦嗰度就好似有层 gel 咁样，头先话就系啦，就好似系 gel 咁样啦，风又跟住有层雾咁样喺个面喺嗰个位置度出现，咁咧。但系咧好奇怪噶，嗰层雾咧，其实我唔知形容俾你听啊。其实咧，佢度其实有街灯噶嘛。 系。 但系你系感觉到嗰层雾咧，其实系穿唔透个系一个，即系嗰盏灯好光，但系嗰个光度又唔系射落去，唔系即系唔知点讲，总之就系唔系同嗰层雾系啲唔夹嘅。 系两个空间咁叠埋咯。 系啦，好似系两样嘢叠，即系重叠在一齐。 因为我。见得比较多啦，所以就可以咁样嘅，咁样形容嘅。似系咧，你试幻想下有一块蒙咗嘅透明胶片， 系 黐咗落你块眼度， 系 黐咗落你双眼度。咁于是乎咧，嗰啲灯光同你块胶片唔咬然底下咧，灯光就还灯光，雾就还 雾，系啦，雾 还应该系话咧，嗰啲雾咧其实系跟你对眼走嘅，就唔系跟嗰个环境走嘅。 啊， 咁结果咧就变咗就系你见到嘅光咧，佢系可以好光， 系啊， 但系咧嗰啲嘅雾咧就遮唔住啲光， 遮唔住啫， 系啦，就系咁样形容啦。咁其实就某程度上系两个空间重叠咗咁，咁变咗咧就系嗰啲光咧，其实就好实嘅，但反而嗰层雾咧就好虚嘅。你试幻想下就系如果好大雾嘅时候，啲光系会好朦胧噶，但系唔会噶，你会见到好清晰噶， 系啊， 嗰啲光管嘅灯系好清晰噶。或者嗰个街灯嘅嗰个灯胆嗰个光系好清晰嘅，但系你硬系唔知点解周边咧，佢中间就好光，我侧边咪蒙晒咯， 系啊，好奇怪， 好似失焦咁咯， 即好像突然间冇咗个 focus， 系冇咗个焦点咁咯。 同埋系，我唔识形容俾你听，总之就好似奇奇怪怪咁啦。 系啊，唔咬言嘅，完全唔合乎逻辑。 呢个又系好奇怪啦，已经我第一次见。 呢个我喺宿舍又好，我屋企见嗰三个冷淡度都系咁嘅。 系啊，完全同个完 喺嗰阵雾咧。是完全同啲灯光系分离嘅，好似 系啊，好似两踩嘢咁样。 两踩嘢嚟噶， 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咧，我就第二次咧就试过就系、是、喺风力楼啦。咁、风力楼个巴士站噶嘛， 系。 咁我试过咧十一点几嗰啲时间， 通常都冇人搭车嘅。 系啦，咁风力楼其实冇人搭车，咁啊真系咁啱得咁巧有人搭车喎。咁啊，咁话说就架车我一路驶过嚟去到风力楼啦。咁其实远处嗰度风力楼嗰度系天桥噶嘛， 系。 咁咧，我就遠處已經見到有條踎嚟咧，就坐企咗喺，係啦，就踎嚟企咗喺個天橋上面，咁就望住， 梗係啲靚仔位啦， 係啦，咁 我噶嘛， 係啦，你知成日都會捉噶嘛， 見到你就醒水噶啦，要 係啦，其實大部分你即係知唔知幾都知道嗰個係靚仔位嚟噶嘛，係，咁啊實會有俾人可能捉快車噶啦，捉少數啦，咁我初初都以為係嘅，因為我坐在車頭前面望住噶嘛。咁、我初初以为系啦，哎呀，又有人捉佛仔，即系心谂都正常嘅，十点几。 因为农场道系黑点，所以通常都会见到佢哋。 系啦，咁有人捉，我觉得又唔出奇啊。咁但系咧，好奇奇在就系话，我突然间架巴士又驶紧嘅时候咧，咁架巴士其实唔系驶得好快嘅，跟住我隔篱有架飞车等等，飘咁就飞过咗。 咦？ 我心谂咁大胆，咁斗胆，唔通真系斗紧车咁样啦？咁啊，跟住之后好啦，咁我就继续即系好望住，咁后就架车驶到埋去，咁啊有人上车，咁架车停咗喺度，咁我就抬头一望，跟住我抬一望嘅时候咧，就见到个男人，咁咧佢男人个状态就系面无 血色， 即系灰 死灰色， 死灰灰到好紧要，跟住咧就系咧双膊缩埋，即系唔系缩嘅系放松，跟住手呆滞咁样望住个马路，跟住我心谂。咦，你不是想跳的嘛我真的以为跳楼，有人跳楼，你想跳楼嘛，你不想跳的嘛，跳桥 跳就应该不是垂低晒， 应该是撑着， 应该是撑着琴， 但他不是垂低了，跟着这样即 垂低，只是在个栏杆后面企度死灰色， 是死灰色，跟着真心想，跟着我跟着见到他样不对路，应该是朋友来的， 是一认到死灰色那些颜色， 是的， 直头都个面色都唔红润， 系啊，跟住我就啊 灰愣愣咁， 跟住我跟住我其实我成日听人讲嘅农场道系好多呢啲奇奇怪怪咧嘅嘢发生，我初初都唔怀疑，其实咧又好你得意嘅农场道咧，你我搭新车咧，一系我就瞓死咗喺架车度，咁我就乜事冇，一时唔瞓咧架车度咧，你会睇到系见到会好多都唔知点解释俾你听嘅嘢 啊，所以。我会好惨咯，我成日觉得自己。 你好中意坐车望街系咪？ 因为我坐车会望街啊嘛，有阵时。不过喺我搭农场去经农场道嘅车，我好少坐车头嘅。通常我坐车中间。 好危险嘅坐车头。 因为好恐惧，唔知做乜鬼。 好惊噶嘛，系咪？ 咁啊，坐车中间都会见侧边两边，其实都好多嘢嘅，好精彩。 同埋佢个设计咧，其实好多好，我觉得好吓死人嘅位嚟嘅。即系你冇可能喺条高速公路隔篱可以行咁咯，大佬。 天桥， 你行天桥。 最好又玩一个实验，就系你企喺上面就 hello， 即系好吓人嘅，你明唔明？都唔紧要，即系但系你个设计系即系你系嗰两条高速公路隔篱， 即系呈祥道嗰边咧，即系 接 壤龙翔道嗰度就有一条行天桥嘅，啊，其实就同平排嘅，咁啊九唔搭八咧，又分开三条咁起嘅。咁啊，即系其实某程度上夹硬起出嚟噶啦，中间条行天桥， 系啊，真系超便。 系啊，咁啊，结果就会见到啲人行过，你夜妈妈见到你都会突然间挫一挫啦，系咪？ 真系第一集噶， 即系打尿阵啊！即刻， 真系 voice 咁 咯。大家嚟试。 唔系啊，最惨系你有时夜妈妈咧，你嗰啲位咧附近无啦啦，你有啲人行，即系唔知有人神运啊，或者夜晚跑步咧行。你真的会吓死的， 咁冇计啦，嗰度老人村嚟噶啦嘛，老人区，啲人好中意走上去神运啊嘛。 我都唔明嗰度咁多尘有冇神运。 系咯，唔明 尘多， 因为都冇咩地方好去啦，咁咪想去探下秘咁咯。 系啊，同埋好多嗰啲捐龙捐去啊，我成日都惊咧，同埋我每次搭巴士咧，我都永远都好惊佢每次咧嗰啲弯位咧转弯咧。 你成日都觉得系咧争啲争啲， 会突然间有系啊，或者会突然间有啲人杀出嚟 啦，好惊。系啊，所以而家都系，唉，唔好啦，都系尽量小心啲，大家都系。 系过马路小心啲啦。 系啊， 咁啊搭车就都系啦。可能嗰次你喺风力楼见到呢个人，话埋喺度揾替身都唔定。 唉，真系唔知啊，即系所以有时真系少不免就大家都系尽量小心啲啦。 即系要知道啊，呢个龙翔道咧，其实系冇立碑噶。 啊，系啊，真系冇。 咁大条道，你去边度揾条揾块碑俾我睇咧？ 嗱，冇呢度都冇。 我有八个啊，应该就冇。 咪佢埲墙有咯， 咪就系嗰个佛咯， 嗰 个庙 嗰 度咯， 嗰度有 南无呢陀佛咯， 城墙度嗰个 系啊， 嗰个佛庙咯。 咁但系有冇用咧？唔知啊， 我唔觉得有用， 我唔觉得有用咯。 即系坦白，我真 反过嚟，我都觉得其实座庙 斜斜地系咪？ 斜斜地，即 系有啲奇怪 啊！唔系话佢做啲唔正路嘅嘢，而系话。因为条路嘅问题啊，你始终都会系唔好以为佛庙冇鬼啊，佛庙仲多啊，你听 系 唔系做咩？点解啲遇过一啲凶案嘅地方咧，或者一啲荒废咗好耐地方咧，通常最欢迎嘅就系宗教界嘅场所 系 啊。咁啊，如果大家记得宝田，即系屯门宝田以前菠萝山嗰度咧，咪有几间嗰啲废屋噶嘛？ 系 咁而家咪就攞咗嚟做佛堂咯。 是 或定是 道教的道观咯， 道观 啊，总之就是宗教界用的，其实这样是有一个净化的作用啊，是不错的、这个方法，一是就晒地，拆毁晒啲建筑物晒地，但是你晒至少要晒三年嘛，但是如果你这样晒法，钱又是这样洗，不如我租给这些团体去搞这些东西啦， 是 那一来又可以做功德，二来呢就可以洗太平地。咁又系几年之后嘅事，而且仲有钱收，何乐而不为呢？ 咁又 啊，咁所以就通常呢啲地方做宗教场所，其实啱嘅，嗰度有座庙都啱，我觉得啊，因为你意外咁多咧，有阵时去即系消灾解难，始终都要嘅啊，就等同于以前安达神道点解有几座嗰啲小庙一样啫嘛啊， 而家 就搬咗落去秀茂坪啦啊，咁啊都 OK 嘅啊，讲起嗰几座庙我唔係同大家分享過囉，試過有人拗個觀音廟度門㗎嘛。 拗喵。 係咁喺度好似要入去但又入唔到去鎖住到。 咁我入去啦。 咁我入去啦。咁我入去啦。咁好似嗰啲唔知咩人嚟嗰個鬼嚟啦當然。啊、但係就唔知為乜要咁做啦、啊。所以道路安全呢就有陣時話特別係搵替身呢個問題。係最容易令人哋迷迷糊糊咁咧，就會進入咗一個疑慮嘅空間。咁跟住你就會出交通意外。 即正如我成日都覺得夜晚晚你行過馬路真係要小心，搭巴即尤其是真夜晚過馬路嘅時候。 係啊， 我真係親歷情形咧，試過一次咧，見過咩叫真係揾替身。有一次咧，我有一晚我就去喺翻緊屋企嘅期間，咁啊過馬路，咁咧其實我好少衝燈嘅，其實坦白即係知道都危險夜晚嘛， 係啊， 嗰啲路啲車 好快嘅， 好鬼快噶嘛。咁其實所以夜晚其實我好少衝燈嘅，係日頭我都仲會衝燈。 我寧可係等， 係即係等咯， 等啲車走曬。 咁跟住咧，我就試過有一次咧，即係親歷其境，就係咩叫揾替身咧？即係我隔離有另外有得路一男一女啦，咁樣企咗喺隔離，咁大家一齊喺度等緊馬路，等緊過馬路。咁咧其實坦白你見到出面咧，其實你話雖然就車即係夜晚可能啲車唔多，但係好快嘅。咁但係我都面都唔過啦，咁樣費事啦。因為其實我嗰位咧，其實有兩邊嘅路嘅轉彎，嗰啲車都會轉入嚟嘅，係啦。 係。 咁即係左邊轉完，右邊轉入嚟啦。咁其實所以要等好耐。咁但係都唔過啦，因為試過嗰度位都有交通意外啊，嗰樣。咁因為之前試過動牌。话有交通意外， 黑点嚟噶啦，几乎都系。 咁跟住之后咧，咁你点咧？咁啊，话说就系我突然间喺度等紧车，咁我有对男女一 couple， 一对情侣咁样喺度倾偈。咁咧突然间咧，我佢哋企前啲嘅，佢哋近门，即系近马路边嘅，我后少少嘅。 我从来都唔企。 系啦，即系 入夜之后有咁后啊，企咁后。 系啦， 唔好企咁埋。 好贴噶，佢哋企咗喺马路边咁位啦。 贪好玩咩？ 系啦，咁跟住咧，咁其实嗰条路又冇咩人嘅，咁啊突然间我就见到一个女人，长头发嘅女人啦，咁啊行咗佢就喺佢后边， 咁其实冇车嘅出边，咁啊大家以我以为初初都以为系人哋等车啫，咁但唔系我 feel 到阵凉意，突然间， 嗯， 即系无理，突然间系突然间诶，即总之系你会见到突然间 feel 到突然间凉凉地个人，突然间戴住个烂就咁样啦，跟住我心谂死啦唔对路，跟住望过去，咦，跟住我觉得佢即系嗰个样咧有少少有啲面目可憎嘅样啦。那个女人啊， 面目可憎， 系啦，我用面目可憎四个字形容， 系 点解心谂瘦瘦咁样啦， 即系总之佢啲面可能啤啤下咁， 系啤啤下咁衰衰拱咁样，串 串拱， 系啦，咁跟住咧我就见到佢咧，佢就系做咗个动作，就系只手咧就向前想预备推 ，OK， 即系想推人出马路 啦，即系你见到佢咧只手咧系突然间喺个空前，即系咁样即系拉弓 一个咁样样嘅动作， 系啦一个咁嘅动作，咁 佢喺边个后面咧？ 佢就喺个女仔嘅后边， 个女仔后面， 喺个女仔后边。 OK， 咁跟住咧，我就见到望住佢，跟住我望，跟住我见到佢另外望过我眼嘅，跟佢系啲好凶狠嘅眼。 梗系啦，佢知道你望到佢嘅。 咁跟住之后咧，我做咗一样好英勇嘅嘢，就系、是、我就车同个女仔，我就走埋去。喂，不如我话 企后啲啊！ 我话企过啲啊！我企过啲，冇企后就撞佢啦嘛， 撞佢咪啱咯？ 系唔撞？ 佢反正佢都弹弓咯。咁你一褪一褪下佢就弹到老远嘅啦， 唔理啦，咁就知我就叫企嗰啲啦，咁样。咁跟住，因为唔识嘅其实咁啊，跟住心谂佢就黐线嘅你。跟住我就好坦白咁话俾佢听，我就话你后边有鬼，你褪后啲。 佢觉得更觉得你黐线啦，咁样。 跟住哇吓，跟住佢吓吓吓咁，系佢哋吓我啦。跟住之后，我认真嘅，你真系信我咁样。我就同佢讲真噶， 你真系礼真的，但系你避免一件意外发生啦。 系啦，跟住我避免咗意外发生啦。咁我就同佢讲，我真系信我啦咁样。咁啊，跟住之后 佢真系行过啲啦。 佢真 系 行过啲。跟住行过啲之后咧，嗰只女鬼就咁 啤你啦， 真系励我励得好紧要。 系啊，死靓仔多管闲事， 跟住就 假两。 跟住之后咧，佢就跟住即系好快就消失咗啦。 系，佢又唔敢埋你度啊。 系啊，跟住佢又唔敢埋我度。跟住之后咁啊，绿灯过咗我咪过咯。跟住之后。跟住佢过咗马路之后，咁、那个女仔就同我讲，佢话我系，其实跟住个女仔同我讲， 佢 feel 到 招到啲嘢嘅，佢都话佢话俾我听，就话佢突然间觉得，突然间好似 好 冻啊，佢背脊， 佢 突然觉得背脊冻 啊嘛， 系啊，咁跟住佢话佢觉得冻，好冻咁样，突然间好似凉咗个背脊咁样，咁我哋后跟住后屘佢就话，跟住佢就先讲俾我听，跟住我哋过咗马路，咁佢就同我系，跟住佢话你见到佢啊，我系啊，我见到佢啊，咁样。我真系亲历其境，见到咁样搵替身，其实佢系想拱佢出去，跟住就搵替身嘅嘛。 呢个我听以前有个朋友都有提过类似嘅，即系话佢又系有个朋友有阴阳眼，好多时咧嗰、那个仲犀利嗰个，即系老冯见到呢啲情况咧，就会叫佢啲突然间就会扑埋嚟叫啲朋友，诶唔好企嗰度，唔好企啦，行开行开，系咁样样，所以好佢话成日同佢相处好大压力嘅，特别出街，出亲街咧去搭轻铁咧。企喺月台边咧，肯定俾佢话嘅。诶、欸，冇企嗰度，冇企嗰度，企埋一边，企埋一边。原来咧就系、是、话特别嗰啲西站啊。 系 佢话好多时咧个朋友就系最多最频率最高嘅，即系成日做呢个动作。 系 原来就系咁讲，揾替身咧嘅机会系最多的， 最用 嗰啲西站。即系你企喺个月台边咧，其实佢就喺度伺机等紧你，你咪企落去咯。你企埋啲仲好添，等到轻铁差唔多埋嚟，一嘢推你落路轨，咁你咪莫名其妙无做咩会跌咗落路轨咯？ 系 啊，啊， 即系尤其有啲唔系啲话啲好大嘅转站啊， 系啊， 咁多人嘅站， 大站啊反而未必咁多、啊，细站就经常发生、啊，即系成日叫佢哋，哎，冇行过埋，企埋喺边，企埋喺边咁，又或者行到街突然间推去，哎，行埋嗰边， 咦，咁似我以前做紧嗰啲嘢咧。 所以好大压力咯，佢哋知系咩嚟啊嘛，但系啲周围啲街坊见到你咁样，哇，如果黐线噶咁， 咁我冇咁夸张嘅，我以前都系最多话喂嗰边啦，我哋企嗰边啦咁。 佢系好紧张啫，为咗保护啲朋友，因为好多时见到啲人揾替身，其实佢应该系经历过一啲揾替身嘅事件之后先会咁嘅啫。 咪因为其实我以前即系以前佢哋屋企人教落就系话，就算你真系见到佢都好。其实坦白你冲，即系如果我冲，我即系我见到就话啫，有啲见唔到嘅，其实你撞咗埋， 好多事都唔好咁多事， 系啊，都 即系有啲师傅都话斋， 系啊， 佢可能系有一定嘅缘故先至会咁做， 同埋有因必有果嘅，即 所以点解嗰个女人嗰嗰只女鬼啤你咧？某程度有一个原因就系、是、可能佢系嚟讨债。 佢还唔到债，跟住又要 又咁啱嚟讲，又可能某一嗱，一系就系讨债嘅啫，一系就可能系咁啱真系佢喺呢度出个意外 ，L 咗，而家嚟搵替身，你系咁样左头左势，佢咪夺你咯。但系夺你，佢自己又夺啦， 佢又夺 啊， 佢入咁埋 消失咯，系啊，唯有消失咯， 跟住之 后再等时机咯。 系俾人闹，其实试过俾人闹嘅，即系坦白奉劝咧，即系唔好做，真系唔好乱咁做假，唔好咁乱咁做诈量。 系， 因为其实咧，我俾人闹过就系话，如果你咁样做诈量咧，其实反而你 佢会搵你， 系啊，佢会惹祸上身啊， 佢会缠住你咯。 系啊，即系调翻转就惹祸上身。 佢整你唔死得，我咪跟住你咯。 系、 啊，你行到边，我跟到边。 系啊，咁佢又即系佢都俾人闹过，试嗰件事之后，其实之后系俾人闹，叫我以后下次 唔好多事， 系、真系唔可以多事、因为其实佢唔搞你，佢搞你唔到啫，佢搞你身边嘅人啊嘛。 因为你唔知噶，佢随时随地、无时无刻突然间伸只脚出嚟等你 PK， 你都死啦。 好似我上 喂，真系有啲咁嘅情况会发生噶嘛？ 系 即系例如即系剩翻少少时间讲埋啦。例如新人潭路咪好兴嘅 啊，系啊， 新人潭路最多电单车意外噶嘛， 永远都系个位噶嘛、 啊，死亡弯位死噶嘛。即系啲人都话啦，好某程度上就系架车会无缘无故喺嗰度失控，只系揾替身多嘛。 是 或者是有阵时嗰啲乡郊地段嗰啲临时过路处咧，即系嗰啲冇红绿灯嘅，咁又冇斑马线嘅，左望右望，叫你个地下写住望左望右，咁叫你咁过 嗰啲 叫临时过路处啊嘛。 系 嗰啲过路处，特别喺乡郊地段咧，好多时啲学生啊都分享过嘅，就系话咧放学行经嗰度，谂住过马路，点知对脚唔听使，就企咗路中间啊嘛。 跟住定咗喺度。 系啦，跟住试过有啲故事就系唔记得边度元朗定乜鬼咧。咁就话有个又系好似类似咁嘅情况啊，就有个阴阳眼嘅，咁、啊即系两个人行啦，有一个有阴阳眼嘅，就见到咧条友就应该系想推对面嗰个人，即系其实打对面啦，佢哋又行紧呢行紧一边啦，就准备过马路，对面有一个人又喺度准备过马路，咁、车嚟紧噶啦，应该系佢就。有阴阳眼嗰阵就见到对面咧嗰个人后面多咗个人啦，嗰个人就又系好似咁啦，就 系、 是、一只手想推开佢啦，推佢出马路啦。但喺未推之际就唔似你咁啦，佢系喝佢啦，佢就喝咗一声，喂咩事啊咁样，即系当然啦，佢个朋友觉得你黐咗线啊，嗰度得一个人啫嘛，冇嘢噶咁跟住嗰只嘢就啤佢。啤佢都不得止，仲要系跟住佢做诈量， 所以真系 你做诈量我就嚟揾你， 所以真系做真系唔可以。 咁嗰个人咪黑仔咯，佢咪系咁跟住你咯，咁直到你投降为止咯，去揾师傅解决为止咯，系啊，所以呢啲唔惹得嘅，某程度上可能系佢攞住，如果佢攞住黑麒麟，你更加唔惹得啦， 系， 因为佢揾你烦。 到时就系、是，所以就系奉劝大家，有时见到嘢千祈唔好乱做。 系啊，做诈量咧会俾人打到猪头饼嘅，记住啊！ 真系惨 啊！会突然间咧杀出嚟就系、是，我替身揾唔到，我就揾你啦。 咁你睇佢啦，咁 样啊。总之就祝大家好事高运啦。好啦，咁啊嚟紧就好快啊，即系又呢个七月节噶啦。咁啊，到时我哋尽早安排吓，就同大家早啲做录音嘅程序咧，咁就确保七月节期间唔会甩节目啦 吓。但系个人就会唔存在噶啦。 系、人就唔会存在啦。咁但系咧都仍然嗰句啦，欢迎大家咧，即系利用呢个守灵夜话嘅 fans page 咧，就提供一下故事，或者系得闲见到盈希就报下啲料俾我听啦。 都可以嘅，随便。 系啦，咁啊呢一集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